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一直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咗两集地摊经济，即系几佳啦。我哋嘅地摊经济就咁啊，都唔会有错之外咧。咁啊，都要讲下啲仓啊，怀旧，不如讲下仓啊， 都好啊。 即系其实以前都讲过下噶啦，但系咧，因为怀旧片咧，咁啊，我啊试下浓缩啲啊。 唔系，我啱仔答唔到你嘴啊，牛哥。 唔系啊，你 我未玩过， 唔系好难答嘅啫。其实基本上，即系其实仓咧，我 即系我识啲 friend 都有玩咯。 即系我会觉得系咁样啦。仓、分两种啦。 嗯。 有一种就好似你认知咁向西村嗰只啦， 系 咁乜嘢都冇嘅，咁啊喺个地铺里边租咗地铺， 发廊嚟嘅，佢话晒好似都唔系添， 唔系发廊嚟嘅， 都好似冇添， 系啦冇嘅，咁啊有几张 sofa， 系 啊可能有块镜嘅， 系 或者可能有啲梳嘅， 即系有系咯有啲凳咁咯，有啲类似发型凳，但系又从来冇风筒， 坐晒喺度咁，嗰啲女仔坐晒喺度，咁啊有都会有个中介企出门口就嬲你嘅，咁啊睇踢佬嘅。 其实嗰啲好少漏噶啦，直情 都系咯， 因为佢好开晒。 因为有啲人咧，直头一行去就入去就拣完之后就掹走啊嘛。有啲人去完一间睇完之后去第二间，因为嗰啲仓咧，即系嗱，向西村就好多啦，好多。 以前啦、啊，即系 好系啦，以前啦，好捻多。即系嗰条街咧，即系向西嗰几嗰、那个嗰几几几等出租屋咧，下边咧，基本上可能有讲紧系十，有时冇系十间，我十间可能都唔会多噶啦，都唔会少啊。起码八间以上啦，咁样。 即系其实佢系啲横街向西村有个横街，横 街 嗰，反而咧大街大巷又冇嘅， 从来都唔一定喺入边。 系入边。 咁我首先就讲啊，向西啦，好冇？ 好。 即系嗱，我记得嗰时候咧，都系同朋友去嘅啫。即系其实我自己 又系十年前到，系咪？ 十零廿年啦，十五年到啦。咁我你唔好问我时间啊，其实我系成日觉得咧。我啲时间过得好快。 唔系，我明白啊，牛哥，但系你有时讲咧，因为你要讲价钱同个时间啦。喂，当年十五年前嘅百五同而家百五有咁 好啦，简单啦。 你要 其实向西村咧，我系经历过两个价钱啦，百五、二百五。 OK。 最贵又去到二百五。 系。 咁当时我哋通常都系点样咧？我哋自己呢啲人咧，通常去御军啊，食鸡煲。 OK， 系。 食完鸡煲咧，通常咧好捻简单嘅啫嘛，几条仔。食完鸡煲叫鸡咁样，我屌你老母叫咪叫咯。咁我咧即时就行落去，就喺隔篱啫嘛。其实就系隔篱嗰条街啫嘛，即系太平洋系嘛，嗰条夏威夷定太平洋啊？ 夏威夷后边， 夏威夷后边嗰度咁啊，入去咁啊拣啦。咁啊，通常嗰啲仓系点样嘅咧？独立式啦，咁样啊。咁啊，可能连续有几间嘅，连续三四间咁样。咁啊，坐满晒咁啲女啦，咁啊。燕瘦還肥，即係乜撚女都有。但當時嗰啲女咧，即係二百五嘅期間嚟，嗰啲女已經識得化妝啊，識得著衫啦，係咪先？咁百五蚊嗰個期間咧，就可能著得差少少啦，土少少啦咁樣。咁其實玩法一樣嘅，都係有個人就走嚟踢你。有時有啲咧就係兩個人，即係夾你一個，或者兩個人夾你一班。 兩個你講緊嗰啲都係。 雞頭 唔係靚女嚟㗎喎， 唔係啊，有男人㗎，有男人點㗎、有個嗰啲龜佬㗎， 少啲囉， 有嘅都有㗎，喺西村有嘅， 少啲 咁踢完你咁又係點玩法呢？就佢又唔同啲啦，佢一定係九成九呢就上去樓上嗰啲屋度啦， 即係啲出租屋， 出租屋啦，咁租到鳩迷咁撚高，租到六樓啊咁樣嘅，點解？ 怕你捉㗎嘛。 係呀，怕捉。 不過又咁，我聽人講呢就真係好多人就咁樣舐過嘢喎。係咪 係呀。 係囉。所以其實幾危險㗎，所以啲網友都 冇。其實我係講佢嗰度你咪鳩還冇親戚嘅，唔會記得呢啲咁。 即係你印象中你一定行過上六樓、五樓、六樓㗎。 六樓啦，佢嗰度五樓，嘩，行完之後頭一陣。咁而且呢，嗱，我又講下嗰度嗰陣嗰啲間隔啦。 咪我又想問你先。咁阿龟婆或者龟佬去拉你啦，咁你要睇板㗎嘛，会唔会货不对板嗰啲啊？ 唔係，你根本见到件板㗎啦， 即係譬如佢啲女咧， 我即係講緊坐咗喺入邊㗎啦， 坐咗入邊㗎啦，坐咗入邊㗎啦。 OK OK OK。 咁呢個好唔好啊？呢個好唔好啊？嗰個好唔好啊？咁我根本就係咁樣樣。 即係只不過係有個人喺出邊拉你入去， 係拉你入去。 其實你已經望到。 係啦，你望你行過佢都漏你㗎啦。係、哎， 明。 喂，小姐啊，好要老撚房咁樣喎、啊。喂，小姐啊，呢、這個啊，呢、這個靚妹又話呢個女大波啊咁樣，即係純正廣東話，都可能有少少啲音就唔好正，但係佢都一定係廣東話嚟嘅。 唔係，我又想講翻啦。廣東話真係沒落，而我哋以前去， 唉，沒落啦。 其實乜嘢人乜嘢，即係你就算你東北，嗱東北就可能因為佢真係唔識講啦，但係佢哋真係會嘗試講廣東話同啲香港人溝通噶。即係喺深圳嚟計，而家你唔識普通話，你就大鑊啦，啱唔啱啊？人哋當聽唔到啊。 有機會啦，我又會 而家一定 講下呢一樣嘢，都揾個機會講啦。 但係當年係真係你係講廣東話 咧，我會諗到好多跟住嘅話題。呢樣你禮拜六號，阿碌就。喂，唔好讲，就系我睇噶啦，所以阿碌嗰个受众嘅同你嘅受众又唔同。 因为我好少去真系神牙神医睇嘛，但系我又成日上去玩，留意嘅都唔系。 咁我望我又讲下啦，嗰啲向西村嗰啲出租屋嘅嗰个间隔啦，即系嗰啲仓嘅间隔啦。咁我去其实我都唔好多嘅啫，可能十只手指嘅数得晒。 即系上咗六楼啦，讲 上六楼啦。咁通常咧，嗰啲我去嗰啲通常都系咁样噶。一房一厅， 一房一厅， 或者两房一厅，顶晒笼噶啦。 嗯， 啊，咁咧佢有三张床，奇怪咧。 三张床，我分唔到，我理解唔到。 两房一厅就有三张床。 O、okay, K， 即系厅都有张床， 厅都有张床。 喂，咁张床，哦，张床， 大家明啦。即系话，如果有好生意嘅时候，有两条女喺两间房做紧，第三个就屈就下，就喺厅度做啦。 喂，那个客唔肯系咪啊？阿哥，如果你个客 你收几钱啊？百零蚊，咁啊，当然啦，都系咁啊。你屌屌阿姨咧， 定系嗰张床其实系俾啲女瞓嘅，即系你嗱牛哥，咁你有冇见过真系？ 我亲眼见到啲人做屌捻紧閪喺个厅度， 即系你做而家我做完，你喺个厅度。 我系有间房清咗啦，咁我上过嗰间房， 咁你经过个厅， 一定经过厅啊，就有啦，压紧啦， 唔系嘛， 压紧啦， 唔系有冇布有冇绳遮住先？ 暴你老唔起，好撚开扬。 哇！咁我理解唔到牛哥。 甚至乎你知唔知冲凉啊？ 嗯， 都得一间冲凉房啫嘛。咁佢系你其实你可以选择唔冲噶。 喂，其实又咁、啊，听你咁讲可以，如果啱玩四 D 都得噶、啊。 咁讲系可以嘅，但系佢真系唔会噶啦，系咪先？ 唔系， 因为其实啱啱几污糟啊，即系就嗰啲床啊。 唔会换噶啦，一定 唔会换噶啦，换咗好捻密嘅，根本成其实一间房佢唔会租晒成栋大。 咁你其实你冇濑嘢，你都算系咁好彩喎。 咁玩都得到干抌，但系譬如你皮肤敏感，成日好多网友都喂，好多朋友都皮肤敏感嘅， 即系玩完皮肤敏感。 佢系咪喺嗰啲地方令到皮肤敏感啊？你本身喺大陆 咁即系唔系性病算系咁？ 系咯，喺大陆 都好多人濑咗 嘢。喺大陆都好多皮肤敏感。 不过而家医学昌明，我知都唔使死。 嗰度真系可以，你系可以喺个厅度做，即系唔会你 嗱，即系牛哥，我问你，你啊勾硬啊，跟咗上去啊，咁啊阿鸡头同你讲，即系条女同你讲，两间房有人叫你听。如果我情愿等下间房先咯。 可以嘅，其实可以忍嘅。 即系你会唔会选择个厅嗰度做俾人睇先啊？ 我唔会。 系咯， 我唔会。 但你亲眼见过有人？ 但坦白讲，即系我唔知啊，我唔知上面其实有冇人噶嘛？你嗌我上去，我 唔系我知你上到去，如果有得个厅，我就唔做咯，我等一等先。即系会唔会先？ 可唔可以？我唔知，我未试过啦。 咁我又问你啊， 我都有房入嘅。 即系你系亲眼见得到有两条友砌紧，跟住你经入间房啊？咁但系会唔会喺间房嗰度贵啲？嗰出边砌又平啲啊？会唔会？ 我又唔知 啊。喂牛哥喂。喂， 我又唔知啦。 你喺出面砌平翻廿蚊俾，会唔会啊？ 我又唔知啦。咁可能有啲人会咁样压价啦。咁我唔知啦。咁但我就唔可以咁样啦。 Okay, 明白。 咁啊，嗰度向西村咁啊。 哇！真系我就系同你，我先知，从来冇谂过厅都有张床。 又有讲 下。即系如果一房一厅就个都系就两张床啦。 有两张床，一个厅一张床，放一张床啦。 O K， 咁 啊。咁你话我布你拉住咧？我嗰次又唔觉有嘅。 次次我都唔覺有嘅，佢應該學香港啲劏房， 但係聽我講，你都未必次次敷曬嘅，好多次開都係得一間三兩房一廳，都係得一間房有， 即係都夠用嘅，其實就正常就夠用， 好少一炮三響嘅，一屋三響嘅， 不過你咁巧俾你見過， 啊咁巧我見過啫，我見過一兩次啫，咁因為我十隻手指鎖曬咁，喺向西村， 咁除咗向西村之外呢，咁我有一笪地，因為我住過好多好多地方嘅，咁我講我其他一笪地方啦，即係暫時都落户咗，因為我一過咗福田呢，我就會過好撚住，因為我喺上沙，我喺下沙村留好多腳毛，咁我就純粹講下羅湖啊，因為羅湖我以前講過，但係咧就唔係好詳細嘅啫。因為點解唔係好詳細咧？因為嗰時咧我就其實住羅湖唔時間唔係好長，我住喺一羅湖我就住得好段時間，有時住下水庫，有時又住過下死咗嗰度叫 黃貝嶺， 唔係黃貝嶺， 落 完羅湖背湖背咁住呢度。但我住喺下沙咧就好長時間。 下沙。 啊、所以咧，我下沙嘅腳毛多啲。咁我以前講嘅倉咧，咁下沙我又講得好多嘅。咁羅湖我講少啲。咁我試下今次就講下啦。 喂，下沙嗰次你咪黃江口岸過關多？ 嗰時我 因為嗰時未開福田口岸， 嗰時未開福田，我都喺羅湖口岸 坐車過去， 坐車過去， 係 啊，好都好耐噶，都好遠噶，而且嗰時好唔方便噶， 即係租平， 淨係 啲錢 租， 唔使安，唔使錢。 我。有人租俾间屋我，俾我住，咁、 okay, 啊、我就有便宜，咪唔使洗颈啦咁样吓。咁啊，佢一个星期翻一次，佢翻我唔翻咯。咁啊，我啊负责帮佢买下啲嘢啊，洗下地啊。 即系你系住好耐，即系你平日喺嗰度住噶咯，成日都。 我成日喺嗰度住噶，成日喺嗰度住，得。 只不过系你个 friend 去，你就费事翻去咁。 系啦。 即 是夹 咗 夹咗时间咁样。 咁我哋一个礼拜你住三四日噶咯喎。 系住三四日噶啦。 Okay, 明有时佢可能住佢可能有时一个礼拜都唔翻一次噶。 咁即系你冇女咯嗰阵时系咪？ 都有女噶。 哦，个女住宿舍，条女住宿舍。哦。 系啊，咁啊都有 女。就唔系同条女同居。喂，点解嗰阵时你又冇谂嗱？即系咁讲啊，你香港人上得上去，梗系包，梗系同居多，唔会话。 钱咧？ 唔使你而家我唔使錢㗎嘛。 咁屌你囉，如果我同居嘅話就要一定要自領個租屋㗎啦。 哦咁係啱啱啱。咁但係你都係俾啲喂咁你免費閪屌喎。 咁同嘅你俾家用㗎嘛。咁佢又會唔做嘢㗎啦嘛。 咁唔係咁你叫佢做嘢你俾少少咁一定要。即係 即 係個意思即係話其實因為你想慳錢。 係啦。 即係當年嘅你窮。 穷嘅嗰时候你就系好捻就穷嘅啫嘛， 即系十几年前你 啊十几廿年前俾两只嗰阵又我又轮到过破产嘅嘛我系咪先我零三年破过产嘅嘛系咪先 你破完产嘅啦系嘛 未破产添 ，OK 但系你要想悭钱啫系嘛 啊都穷嘅啊 但又 我有钱嗰时候咧就已经 喂咁你穷你 我有钱嗰时候已经跳舞噶啦 唔系咁我问你 有钱嗰时候我边度会沟女啊 就系啦。即系你沟得女，即系你冇钱噶咯。 系啊， 即系真系沟翻你噶。 系噶。 哇，睇唔出我又。 唔捻难噶。 因为你而家 嗰阵头发咧浓密到你唔捻直顺嘅。 OK OK OK。咁啊，讲完呢个向西村啦，呢个最熟噶啦。跟住其实我以前都讲过上下沙噶，不过有呢啲有机会，冇节目讲我先讲啦吓。咁啊，除咗呢样嘢，我又试下讲啊水库啊。水库就好捻直奇怪嘅，因为水库嗰时候咧，我又自己租嘅。 Okay. 我自己喺地下就租咗个套房，冇厅，冇房，一间个，连埋个厕所兼浴室喺地下嘅。 咦？即系劏房？ 唔系， 又唔 一套房，乜嘢都冇啊！总之系一个厅。 哦，唔系， 又冇房嘅， 开放式啦， 开放式啊，但好捻细间嘅啫。 得。 咁啊，嗰时候租又唔贵，800几蚊啫。咁你諗下幾耐幾耐以前 好耐之前啦如果八百幾蚊。 因為嗰時候呢我曾經以前呢就住過湖背㗎嘛。咁湖背呢我就認識一班人。嗰班人呢就做髮廊嘅。正宗髮廊啊。咁佢最後呢嗰時候我用剪髮㗎嘛。即係我認識個朋友剪髮㗎嘛。咁嗰個朋友剪髮就去咗水庫租屋住。咁我就跟佢喺佢租屋因為好撚平。咁當然啦嗰時候就嗰段時間好似都未拍拖㗎冇多拍㗎啦散咗㗎啦。即係我拍過好多次拖㗎啦喺度。 即係好多個女朋友應該話。即係真係拍拖嘅。 即係拍拖就其實都有啲嘅。即係幾個啦咁樣㗎。咁到去咗水庫嗰度做自己開髮廊正宗髮廊啊。咁我咪跟佢去 男定女啊你個 friend 男仔。 好男。 男仔。 即係識嘅 ,ok。 識嘅啫。咁我咪順便嗰度租囉。咁當然啦嗰時都唔係好識玩夜總會。 Okay. 其實夜總會我係近呢十年八年先玩嘅啫。其實 即係識咗前節目主持人啦可唔可以咁講啊多啲囉。 可以啊可以咁講啦可以咁講啦。 即系未识佢之前，我都会去下啲咩农场、农场啊、屋企啊嗰啲。 其实好多佢啲新听众唔知佢原来咁玩得噶，其实好老实。 系啊，冇人知，冇个费 事。所以费事让， 费事让啦，唉，佢啲佢唔啱，佢都唔中意。 所以我都话前节目主持人咯， 佢都唔中意。 我从来都冇系咯，我都唔够胆。 咁啊系啊，嗰头佢咧，诶，又系250年代嚟嘅。250年代嚟嘅， 即系近啲嘅 仓嘅仓嘅年代， 仓 啊，咁佢啲仓咧就，哇，咁水库就好奇怪嘅，人哋嗰啲仓咧就通常喺沟围咁样远啫嘛，即系你唔会喺条喺条砖嘅砖头噶嘛，喺砖尾噶嘛， 即系行入少少， 行入好入噶嘛， 哦、 就算黄背岭又好，啊湖背都好噶嘛， 即系唔好咁出名咯， 唔好咁威噶嘛， 系啊系啊， 系先、 啊啊， 但系水库又唔系嘅，水库咧系头三条街。先有嘅啫， 之后就冇噶啦， 后边就冇噶啦。 O K， 啊，头三条街佢分两边噶嘛， 系， 即系头三条街咧就有六条街有嘅啫。 我明白。 啊，形式都系一样，咁啊、又系有间铺头， 嗯， 咁啊、又系坐咗啲女， 嗯， 但啲女就唔会够黄，唔会够向西转多嘅，咁一间仓就可能系有三四条咯，咁向向西转咧一间嗰啲咁嘅仓咧。反正你见到六七条女甚至八条女都有嘅，啱啱翻工就系八九条女都有。 咁你印象中靓好唔 OK 啲女？印象中 咁始终都系向西村靓啲嘅， 即系后生先啦。 系系向西村后生啲，同埋所以向西村系 OK， 可能即系旺啲啊。咁啊好多 OK 嗰啲都喺晒嗰度。咁啊，但系反而嗰度咧，即系水库咧，就啲妈咪唔踢你 嘅， 唔踢你嘅，你咁行过去，你就望，佢一望咧，啲女就会对你笑。 唔系，但係間倉都有媽咪嘅，即 係 即係都有個負責人喺度嘅，即係佢就冇出去撩你咁解， 唔會踢你嘅 ，OK， 唔會踢你嘅。咁啊，你望一望佢，咁啊，你望一望佢會對笑嘅，或者佢你對笑，或者會你打個招呼嘅。 咁價錢公價唔使問㗎啦， 唔使問㗎啦，基本上其實坦白講啊，其實每一次都可以講價嘅，而我唔講嘅啫。 哦，咁如譬如我咁、哦、你开250就可以讲到200嘅。 200嘅一定可以嘅，就一定可以嘅，我啲朋友都讲可以。但我成日都讲我貼士俾咗啦。 唔係咁你又话你鍾意好嘛，即係可能你好嗰陣先。 唔係呀，但我穷我都俾貼士㗎。 係囉， 一浪二浪我都俾㗎。係 囉。 咁我俾50同俾100咁解咗嘛。 Okay。 我唔讲价嘅话你话250我都俾300㗎啦。即係我成日我哋咁我讲价我咪又俾300。 哦，即系算数啦，即系你 话。所以我冇乜所谓噶， 系咪先？即系人生六做咯， 咁、样咯。咁我其实最夸张咧，喺水库咧就有一间茶餐厅，喺街口嘅啫，街头嘅啫、 嗯， 即系可能系几间屋隔篱嘅啫。咁喺个茶餐厅里边咧，就有一块，因为佢呢排咧就系三面玻璃噶嘛， 系 有一面玻璃咧就对捻住一间庄嘅。 哦，即系你喺度饮茶。食嘢， 哇！嗰、那个位啊，吴家产，屌你老味，男人必争之地。 咁唔系，咁嗰间仓啲女系咁多嘅咧，佢会转嚟转去嘅咩？ 咁你成日都摆几件喺度啦，咁、你咪要喺度嗌茶饮咧，就喺度望啲女啦。 有咩？佢着晒衫，有咩好望啊？ 望啊！一拣唔拣呢个装啲女咯？ 哦 ，OK。 啊，可能我有记得应该知嘅。 OK， 因为几出名啊，嗰间茶餐厅。咁而家咁耐冇，我又唔知啦。咁我又时都喺嗰度。食宵夜又三四点钟，咁我食宵夜咁啊，顺便望下咯。咁当然啦，三四点咧，啲女就少噶啦，因为可能好多女都有 过夜啦，系咪？ 有客噶，有客噶。 三四 點其实好，其实 即系凌晨三四点。 Yes。 O K。即系间茶餐厅开24。 啊，全部24噶啦，系咪先？咁啊喺度及咯，及啱嘅话，我咪咩咯？但系嗰度及女嘅啫。但系讲如果讲靓咧，就喺嗰间茶餐厅后边， 即系睇唔到啊。 睇唔到㗎喇 ,ok, 咁嗰度又有一大地方又係好撚多即係唔好好多啦都有一個倉個倉呢又係四五件女嗰啲、女都會靚啲嘅。 喔咁樣。 咁喺水庫呢仲有一個食雞煲好出名嘅地方嘅。食雞煲好出名嘅地方呢就遠少少呢就有啲女嗰啲女又成日過嚟買雞煲食嘅或者係過嚟食雞煲。 喂咁我問你。 你會認到喎你會認到喎你知嗰啲女係系出嚟做 嘅 喎。 喂，水库有冇啲女有冇过夜嘅咧？啲仓女？ 我冇，我冇问过。我 即系你 啲仓女我都唔 问。250。 啊，二次都250嘅啫。 O K O K。但系俾就俾300。 俾就俾300。 O K。 啊，嗰阵我讲价200蚊，我都俾300。 O K。 咁就唔使窒你噶啦。咁就所以我永远都唔讲嘅。O K。 嗱，啱啦。 又系一齐冲凉，又系嗰，即系冇嘢讲噶，系消费事一样。 因为有唔同啦，因为我自己住喺水库嘅。 哦，去你屋企啊？ 系啊，全部喺我屋企噶啦，最安全最稳阵啦。咁我要佢冲凉冲凉噶啦，讲真。 喂，咁我又问你啊，包唔包吹啊？ 其实好捻奇怪噶，即系我冇叫佢吹啊。 佢有冇唔系？即系个服务嗱，即系而家有好多时又话规定服务又成啊。咁你玩咁多呢啲，佢有冇？ 甚少吹。甚少吹， 即系你有冇叫佢吹？冇， 我又唔会主动嗌。 所以佢就，哦，即系佢啲女唔系你冇嗌就唔会帮你。 点当？食下你黏头啊！ 即系呢啲嘢，但系有冇啊？但系有冇话帮你吹？冇嘅， 冇嘅， 即系嗰时冇话。 冇主动， 因为你知啊，你管式嗰啲 实有噶嘛，空中飞人嗰啲实有噶嘛，系咪先？咁就冇嘅， 冇嘅。 咁啊，咁唔主动啦。咁我觉得我提出嗰个可能有啩，我唔知啦，我就唔知啦。因为其实我玩嘅嘢都好紧。我都缺乏嘅，我都冇多。 你好似好正路啦，我见你都冇咩话啲变态嘢。 因为我自己唔中意吹。 我你唔中意 吹。 我同我一样喎。 屌你 ！O K 明。 因为其实我中意锡嘴嘅。 哦。 屌你咯，点嘴啊？ 我明白。喂，咁你自己喂咁又咁啊？喂，你呃自己啦。咁佢同上一个客吹完，你又同佢锡嘴。 系咯，一件事啦。 一件事 系咪先？咩 刷牙啫？刷牙都冇。 咁我一定有牙刷喺度噶嘛？自己住嗰度。咁呢個係水庫嘅經驗啊。咁其實除咗水庫之外呢，我自己係租過黃貝樂園路住嘅。 樂園路住。 啊，湖貝新村。 OK。 咁當時又唔同啦。咁黃貝新湖貝新村呢，我就同人夾租嘅。兩房一廳。咁同我契細妹佢緊有契細妹㗎嘛，嗰時候喺大陸。係。咁佢係租一兩房廳。咁同佢條仔住。 Okay。 咁我又夾返份。咁我過嚟就過嚟瞓啦，我唔過嚟呢嗰間房就俾佢個妹瞓，親細妹。 嘩，咁即係咁你過嚟個親細妹去邊？同家姐瞓。 佢有地方住嘅，佢有地方住嘅。 我都 OK。 但係要 wet 就梗係同家姐一齊 wet 㗎啦。因為嗰時都好鍾意落 disco 玩㗎 嘛。即係你嗰張床個細妹成日同你同張床。 係啦， 同 我張床。唔係分埋一 齊。即係細妹個契妹個細妹同你同床㗎喇。 好多次但係 不過就未 ,ok, 未試過分埋，有冇想過分埋得唔得 我冇唔得啊。 唔得 冇。樣唔得冇計冇計啊。 唔係後生你得㗎嘛你。 冇啊嗰陣唔係咁撚多來魚。 哦，即係你後生揀埋樣 㗎。即係嗰陣仲可以留下叫雞呢，因為我留下，因為我住嗰度留下就有個倉。 咁你个契细妹俾你带女翻去搏嘢咩？ 我租啊，系我俾唔俾佢一路住喺我度瞓啫嘛，你明啊？ 哦，即系你租嗰个两房一厅， 唔系两房一厅就个佢家姐租嘅，咁我就租一间房，租咗个嗰间房。 哦，所以你可以有权带女翻去嘅。 系啦， 不过唔系嘅，而家有时讲明系租间房俾你，不过唔俾你带女噶嘛。 咁我就唔会租啦。 哦，明解，即系你讲到明。 咁我唔喺香港啊，我唔喺。湖背嘅咁 就可以俾个细妹 系啦。 O K， 咁我每次翻去湖背间房度，佢都喺度瞓噶嘛。 即系合租，其实你差唔多俾一半价钱咁滞噶啦。 系啦，俾一半价钱啦。俾少啲嘅，仲要俾少啲嘅。 即系俾少少少。 因为电费佢俾噶嘛。系少对米唔该，因为而家冇对米啊。 O K， 好明白。 咁因为我留下就有一个装。咁其实每次翻去咧，啲最捻扑街就你叫佢一次，佢认到你。 认到你， 嗰个计又认到你， 就再拉你。 每次 一 嚟咧，佢就拉高你。 系啊，啱啊。 咁哎呀， 新女啊， 有啊，哎呀，连住真系 咁新女系咁讲噶啦。 新女咁啊，你望下啦，望下啦，话哎，个嘢我有件新嚟噶，而家做紧，等阵啦。 喂，我又咁问你，啱啊，讲开。咁你其实会唔会玩呢啲快餐翻桌嘅咧？即系你有冇啊？ 冇。 其实是不是很难翻出是啦 真的冇。 即是我听啲有啲即是以前听返嚟呢。 因为其实啲女转得好快㗎喇。 可能是咪因为嗰啲叫咩通讯唔方便。即是讲緊可能又冇话交换微信又冇话成嗰啲。 其实我已经玩緊手机 QQ 㗎喇。 手机 QQ 但可能交换电话都麻烦㗎嘛。唔同而家咁容易嘟一嘟就交换会唔会呢 嗰阵 但我真係听嗱即唔系就你呀我听就冇话。 即 係好少又會話沉。 我就未試過翻窗。 即係咁講啊嗱我又從來冇聽嗰啲人話沉啲倉。嗱你話沉夜總 會。好多嘅。 超多。 倉其實我就唔真 係。係啊點解係喇真係都會。 可能就 係。即係唔好話沉啦即係你好玩多次。 其實坦白講。 定係因為太多女啦。 唔係啊其實玩倉啦玩幾屆呢真係玩地產經濟。 新鮮感。 唔係你都冇一個咁你溝女個諗法嘅。 唔係溝你同佢玩得好玩。 你 佢都唔会同你好玩嘅，因为佢都交行货啫嘛。佢都因 为即系佢即系佢起都费事做。 我大家起佢起都唔需要做啊。 即系你都系主动主力都系发泄。 啊、你又主要发泄。 即系出完就算又搵第二个又冇话。O、okay, K， 即系唔会话觉得好好玩。 系咯。 哦、我明 咁， 即系反而你话夜总会有时可能真系有啲好好玩，因为你 因为有啲猪解分噶嘛， 唔系因为你喺饮酒嘅过程培养咗咁少少感情，就所以搏嘢嗰阵时好玩啲， 系啦， 就所以会再搵再翻窗啦。因为我成日嗱，好多时唔系话乜啦，即系依件搵成日都话再帮佢做任务，成日大把嘅，即系你可能夜总会好多时候你搵完佢一次会搵到佢两三次唔出嚟， 系啊， 就系咪会呢个原因？我啱仔分析得啱。 而且有一样嘢，夜总会。你玩我嗰件好玩呢，你第二件过嚟你比嗰边好玩㗎嘛。你有一件膽嘅话你可能会喂呢、哎、件膽嚟㗎咁啊揀多两件唔啱嘅呢件都好囉咁样㗎嘛。 哦咁样。 即係你玩一两次嘅人有感情动物嚟㗎，我成日觉得。 哦、反而倉又从来都唔会。 倉你又会因为大家交行货㗎嘛。 OK， 明。 咁除咗我。 喂咁你自己打飛機算数啦，搵人打飛機算啦，使乜搏使乜吊下。 咁係啊，好似呢半年咁。咁、 嗯、 你话我做紧乜嘢？你话我做紧乜嘢？你估啊？啊，我系。除咗我廿岁， 乜？但系你又， 我话你呢、嗯、半年系破咗我 download AV 嘅纪录，绝对。 但又咁，点解你唔去香港都得玩嘅一流一啦？ 唔得啊，香港嗰啲啦。 即系你真系冇去过呢半年。 冇去过，你谂下嗱，一冇 年纪大少少， 冇新入嚟，即系嗰啲酒店中完全冇晒，停晒。 我知道，但系佢都仲有啲 咁，你话嗰啲就全部不妥嚟嘅啫嘛。 咁咪都系卅岁松啲咯。 我坦白讲。我呢十年我未 廿几岁就难噶啦， 我未屌过一件超过廿八岁嘅。 咁你话，咁你又唔玩援交？ 上三妹都未超过一个月，上三妹而家就已经廿八岁以上啦。但我屌佢嗰时候分手嗰时候，佢都未够廿八岁。 唔系，但系个问题你又唔中意玩援交啲咧？香港援交 费晒嘥费晒时间。 OK， 咁我都系讲翻湖北乐园路啊，湖北新村。咁除咗我楼下有一间。庄之外呢，我发觉一个好很奇怪的，原来湖背路所有发廊门口有对大灯笼，红色的， 就是有女的啦。 咁佢呢是发廊嚟嘅， 是， 但佢你知嗰啲发廊啦，点都附带按摩㗎嘛， 是， 咁佢 特别服务， 嗰啲按摩就全部都会有即搏嘢㗎喎。 哦，咁样， 咁我就试过有一次呢，就喺乐园路某一家，我唔好记得咩名啦，就系门口有两个大灯，但系红色灯笼嘅，咁啊去剪发啦、洗头啦， 系， 又嗰时有头发， 俾人撩你， 咁又系有人撩，咁啊撩我去揼骨、按摩 ，OK， 咁我见到个样 喺嗰度做埋，我有冇印象中系咪？ 你我咪先啦，喺嗰度做埋噶啦，喺嗰度做埋噶啦， 系， 咁咧就喺间房里边揼下骨，咁啊捻，跟住佢问我帮唔帮嘢，我话呢度， 唔系。咁但间房个环境点？即系 啦，我系哇喺呢度，因为嗰时咧板间房 系 嗰、那个房啊薄裂裂，即系隔篱揼紧骨咧，你听到嗰啲 唔系咁，但系都系一个人一间房嘅，即系都系独立 的。有啲系两间分间房嘅，咁当然我独立一个啦。咁、 okay. 我帮唔帮嘢？我呢度，佢话唔系。 哦 ，OK。 佢话唔系，佢话喺。呢一度上面咧有个角仔，有个暗格， 唔系帮你揼骨嗰个系你揀个靓 ，OK 后生 ，OK， 帮我洗， 即系帮你洗头妹嚟嘅， 洗头妹嚟嘅 ，OK， 佢话有个暗格， 系， 咁佢话你咪兴趣，咁我话几钱，佢话$85啫，但系唔计个揼骨，唔计我洗头嘅钱啊， 即系另外俾得$85， 俾得$85。 嗰阵时你揼骨洗头大概几廿蚊？ 好十蚊洗个头啫嘛。咁揼骨好似唔知$30， 即系可能两嚿水就埋到单啦。 系啦，两个嚟啦。 O K， 连埋佢。O K， 咁我当然我俾贴士啦，但嗰$85系私人俾嘅。 O K， 咁佢咧就点样带咗我？ 我明，即系你私人俾$105佢，跟住再出去间铺头要再埋单。 嗰张单系啦。 O K， 明白明 白。咁咧就佢一带咗我上，咁啊上去有一条嗰啲。马楼梯知咩马楼梯？ 我知， 即系消防员嗰啲咧，云梯咁样咧，咁样就喺个法律入边嘅啫。或者上边咧就间咗一间房， 系 角仔嚟嘅，角仔嚟嘅。咁啊，嗰个角仔咧，我谂啊，如果我企唔到上去嘅， 即系唔可以企直， 唔可以企直嘅。 O K， 嗱，咁啊，一张床，咁啊，但系嗰度咧就四面都系嗰啲砖头嚟嘅，砖墙嚟嘅，就搭咗一间咁嘅角仔，咁隔音嘅。 咁你就係可以喺嗰度搏嘢啦。 冇洋葱喎、 啊。冇洋葱啊。 哇。 冇洋葱啊。 唔知你喎、 啊。就嗰陣嗰陣後生仔玩㗎嘛。 好、oh, ,ok。 乜都試下咩嘅啫，我都。 即係佢都會搵啲濕紙巾幫你抹下嘛。 啊有嘅有嘅有嘅。 係啦。 自從嗰次之後呢，我就每次都帶濕紙巾。 O.K. 啊，我每次翻嚟都有濕紙巾， 即係佢都有噶嘛，應該。 啊，你都知道我成日我 bed 度有濕紙巾啦。 係。 其實由嗰次開始咧，我就每次都帶濕紙巾翻大陸。 嗯。 預有呢樣嘢啦。咁又有得玩嘅，即係嗰時咧，喺樂園路啦、黃貝嶺啦、水庫咧，咁都係平均都玩過。咁如果你問我邊度最好玩咧？ 冇乜睇對手啫，係咪差唔多。 如果講靚，全部都係行四川。 行四川。 全撚部都係行四川。同埋講多。揀。 喂。 都係行四川。 咁牛哥。 但係呢樣最唔好呢、你係上至氣唔止下氣。 Okay, 你上咗完嗰個六樓呢 都冇 氣，你都冇氣做啦。 喂咁唔好講你以前揼骨啦，即係講返我啱仔最在行啊，揼斜骨啦、 啊。 都是向西村啲女附近最靚㗎啦，即係你唔好講邊度，即係我大膽講佢全深圳啊，唔好話全羅湖啊，最靚嘅你一定係集中喺向西村附近㗎啦。 我都覺得 係，即係佢骨妹一定係，因為都錢㗎嘛。 金都係都 係囉，因為你有啲客又話咩南山揼個骨啊，即係聽啲網友話八嚿水、七嚿水、六嚿水。嗰啲搵唔好食，嗰啲唔夠你向西村嗰啲三四百嗰啲靚 物啊嘛， 係囉， 係囉，咁啊算係啦，咁樣呢個倉又唔算地下經濟啊，咁叫懷舊邊倉女啦。 你懷舊咗幾次啲網友唔知悶唔悶添啊？ 唔係，我覺得幾吸引嘅，有將來都試下講下懷舊邊打飛機啊。 唔 係 因為真 係以前打飛機同而家打飛機又係兩件事嘅，其實真係嘅，即 係 而家係求其點當好多嘅。但點樣可以做一個一系列一個節目呢就難做咁解㗎啫。 就難做 。因為講真即係可一隻就要好教你㗎。因為講真如果譬如我做一次打飛機。我就係講而家同埋以前。咁嗰種做法呢即係求其點到其實好短就做完了。但係你有多少少經驗喎。 咁 你侵你一啲蓋嘅嘢。我諗 即係你講喺深圳揼骨。 啊 我間仔又唔係錢多，我就時間多， 係啦，就量都多， 所以個量好多， 量好多， 所以奇遇又多， 奇遇又多，所以咪 你講揼骨計， 睇下點樣，睇下有冇機會點樣重組去講啊？因為我要，其實我做節目唔係鳩噏就咁講啊，我係之前咧，我係諗過，我俾咗 topic 嚟噶嘛，其實 有，即係要做少少功課 啊，我會俾啲功課你做同埋，我自己會諗下點樣講嘅，我唔係一個坐低。就可以講到節目嘅人嚟㗎。 唔係隨便亂咁噏㗎。 我唔亂鳩咁噏㗎。所以我一定要諗過點樣做一個節目點樣開頭要講啲乜嘢其實我全部我都喺我復稿裏面㗎。所以我唔可能長期咁做㗎。冇實戰嘅話好撚窒難做㗎。 而家都 喺我嚟講。 不過都頂咗半年啦。都好犀利 啦。都好叻㗎啦。我都算好叻㗎。咁當然你所以 一個夜遊節目而冇去夜遊而頂得 半年 每個禮拜出準時出你冇停過會 冇停過 你好似之前都試過話咩支持300定點樣都有 唔係支持300嗰啲我睇得啫 但係你 我係新年會停一集嘅 你但係疫情到而家你冇停過 冇停過新年停一集囉但係有時新年我都唔停我試過新年唔停咁佢又盡量都唔想停嘅尤其是啲疫情呢我寧願你哋少啲少啲出街啦我做節目我講咗你哋會留喺度聽啦咁所以呢咁神山府你哋真係要買啦咁價打賞下啦大佬即係其實真係而家係比以前我做節目難做好多倍嘅。 咁唔係咁你如果一開返關即係希望我哋做完呢集即係出咗街之後再下個禮拜我哋可以返到深圳。 啊、 喂真係嗰餐唔知你請我食完我請你啦。 其實冇所謂㗎。 我請。 因為其實因為你係幫我做節目。咁我咪請囉其實。 唔係啊即係第二次。 贏輸我都冇乜所謂。 唔係我唔想贏啊。 即係睇下講就算偶爾阿碌咁阿碌幫我做節目佢個下午茶餐餐都我請啊。我係唔俾佢俾一蚊嘅。啊其他就可以 A 制。講真下午茶一定要我請。喺香港又好喺大陸都好一定我請。即係我係 即係你做人有個宗旨。 我有我即係又唔係俾錢你哋。咁你哋又係你哋又唔係缺呢樣嘢冇問我攞。咁我啲識做㗎。 係有啲後生仔好多都冇呢種諗法。 哎呀我啲年紀大嘛。 系咪先？ 系嘛，年纪大啲啊，系咯。 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唔知讲咩啦，下个礼拜 再谂啦， 再谂啦，好啦，拜拜， 再见。